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霾转浮尘，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到4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点30分，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近期呢，通州区住建委呢对外发布了通州区通和家园共有产权房项目的一个申购的公告，从11月26号上午的10点到12月10号下午的10点，那这个项目呢可以通过网络来进行申购。那这个项目可以说是通州的第一个共有产权房的一个项目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特邀我们的嘉宾跟大家一起来给大家聊一聊啊，关于这个共有产权房项目的一个这个事情哈。那今天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特别嘉宾，也是房产方面的专家啊，房好天，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来再跟大家再打个招呼。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刚才因为话筒稍微声音小了点儿，再打一个招呼啊，礼多人不怪嘛，对吧？ 没错。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通州的第一个共有产权房的这个项目哈。 对对对。 这个通州其实我们一直在盼着，对吧？ 应该说通州只要不管出什么新闻呀，或者政策啊，或者说项目呀，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重点。 没错没错啊。行，那我们说一下吧，这个项目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吧？ 是这样，就是因为像前一段时间，其实像包括咱们节目，包括像朝阳的两个这个共有产权房，包括像房山的，其实前一段都说过。但是通州呢，应该说这个确实是第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咱们先说一下大概位置，就它大概就是在这个应该算是次渠，就是这个亦庄，就是通州和这个亦庄中间的这么一个位置， 交界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其实也不是咱们可能所谓意义上，比如通州这种核心区里边，这个项目呢，应该说它目前该项目的这个全装修的费用，一个销售的均价呢，是这个23000一平。然后呢，这个对于这个咱们的购房人呢，项目的单套住房的这个购房人产权份额比例呢是60%，另外的40%呢就是由政府的这种代持机构去代持。然后这个项目呢，它户型从最小的70多一直到120都有。咱们按照这个最小的74平的这个户型来算呢，购买呢这个项目大概这个 总房款啊，170万，应该说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低的这么一个价格了。这个项目呢，规划的这个总建筑面积呢是14.48万平方米，其中呢规划的地上的建筑面积呢是约9.79万平方米，然后呢一共呢是有1012套共有产权房，包括呢像刚才说的这个74坪呢，当然它非常少啊，一居室只有5套，大部分呢都集中在这个两居室，约84坪到90坪的这种两居呢是有798套，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比较大的户型120坪的这种三居呢是有209套。 所以现在基本上来看它的体量哈， 不小，还是可以的 、而且这个位置可能相对来说之前哈，有些朋友说那它到底属于通州还是属于这个是吧， 就 行政区划肯定是通州啊， 对对对， 要不然就不会说是这个 通州 的 第一个 公用产权房 了，所以其实它的位置还是可以的， 对吧 这个而且离着这个亦庄也算比较近， 对这个咱们之后再聊，其实包括像它的交通啊，包括现在你像地铁其实现在已经有一条线，以后还会有一条线，包括这个周边的这个居住啊什么的其实也都是挺方便，而且包括这个价格，到时候这个之后咱们跟大家分析一下它周围二手房新房那个价格，其实这个23000的价格应该说应该说是比较有诚意吧，至少是。 没错，那我们来说一下现在哪类家庭可以申请呢？ 是这样，这个项目呢对这个该项目的申购对象呢包括这个三类的家庭。第一个呢，因为这个项目是所在这个通州的，第一类呢是通州区的户籍的无房家庭和在通州区工作的本市其他户籍的无房家庭。如果呢是本市其他区户籍的无房家庭呢，则需在通州区有稳定工作，且申购当月，其实就是今天的上午刚10点刚刚开始申购啊，就2018年11月前在通州区有连续缴纳社保3年含3年以上。第二类呢是这个非本市户籍的无房家庭，申请条件呢应该要满足本市户籍家庭申请共有产权房的条件，除此之外呢，申请人呢在京连续缴纳社保或个税要满5年，在通州区呢要稳定工作，申请当月申请人在北京市各就是社保缴纳的区要为通州区，且跟上面一样，也是呢需要在这个申请当月，就是2018年11月前，在通州区连续缴纳社保3年含以上，还有呢就是需要已经办理这个北京市的这个居住证，居住证呢也应该在这个有效期内，这是前两类。第三类人呢，这是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就是第三类人呢是一个满足上述条件这个通州区人才家庭，也就是这个通州区人才公寓管理办法中呢1至6类的一个人才家庭，这个人才认定的标准呢是由这个通州区的人力社保局认定的。 所以基本上刚才说了，这三类人现在是可以申请这个通州的这个购物产权房这个项目的啊。当然肯定首先你得保证你是北京的这个限购的这个家庭是可以的， 首先 满足的，然后再满足通州的， 最重要你得是无房家庭。 对好，我们来看啊，就关于说到这个人才家庭，因为刚才咱说到了一个人才家庭嘛，这个人才家庭怎么进行申请呢？ 是这样，这个呢也跟大家这个来分享一下，就是根据这个公告呢，符合申购条件及通州区人才公寓管理办法中的1至6类人才呢，应该首先要到网上进行申购登记，同时呢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应的这个证明文件的原件和复印件，由其所在单位出具初步的审核意见，之后呢区人力社保局出具终审认定意见，并加盖公章，注明这个经办人及其联系电话，由这个区人力社保局汇总之后，于申购登记结束的5个工作日内将材料报到这个通州区的住房保障事务中心，这个未进行申报的呢就不纳入这个本组的这个范围了，所以大家首先就是要跟自己的这个公司去先进行沟通，去申请相关的单位。 好的，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哪类家庭是不能够申请的，我们也说一下。 对，这其实也是相对比较简单，就是首先就刚才说无房嘛，应该是这样，一个呢就是申请的家庭呢 这个已签订住房购买的合同，或者呢这个征收拆迁这种安置房的补偿协议啊，就比如您家正在拆迁什么的，包括那个已经买了房，那肯定都是不行的。第二个呢是申请的家庭呢在本市有住房转出记录的。第三个呢是这个有住房家庭夫妻离异后啊，可能有这种单独申请的这种可能，但是呢申请的这个时间的节点呢距离这个离婚的年限不满三年，就是您可能这个离婚之后需要三年以上，您作为这个单独的一个人呢是可以提出申请的。第四个呢就是申请的家庭有违法建设行为，申请时呢未将违法建筑物啊这些等设施呢拆除的。然后像这个申请家庭承租公租公共租赁住房、公有住房等等之后呢又购买了共有产权房的，像就是之前所租赁的这些比如说那公租房什么的，你是需要这个退租的。 嗯，好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关于这个通州的第一个公屋产权房的一个事儿哈。大家呢如果对这个项目感兴趣，或者说正好您也有这方面的这个资质， 首先您得符合这个条件 对对对对对，然后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当然其实我觉得能申请公屋产权房，哪怕您申请不了通州的，咱也可以听一下对吧，了解一下各个公屋产权房的一些 对,、那个、对没错这个 情况、这 个、各个区都会有公屋产权房、嗯、像今年其实网上呼声挺高的，说西城东城今年其实一直到现在没有相对应的这个公有产权房， 嗯， 我估计在明年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有， 是不是应该都是会有的，各个区都会有， 对对对。所以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当然其他问题也可以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告诉我们啊就可以了。再有大家在上班时间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013710。好，刚才呢说了说这个项目的哪类人是不能够申请的， 对一些规定、 对对对。然后我们下面再说，如果说申请完之后啊，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房源的安排哈、啊？我们也会跟大家来透露，不能叫透露了， 这个其实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项目的对相关的这一些规定。 嗯， 这个申请之后呢，它其实分刚才说的就分三组，第一组呢是这个申请人为通州区户籍的无房家庭，以及呢这个申请人在通州区工作的本市其他区的户籍无房家庭。然后第二个组别呢是申请人在通州区工作的非京籍的无房家庭。第三个组别呢是这个申请人为认定的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通州区的人才的这种无房家庭，就按这个顺序来进行这个房源的分配。 嗯，没错。刚才说到这个房源分配的这个事情哈，这个当然它也是分为不同的这个组别的嘛， 对 吧？ 对对 对、 嗯、 啊，然后您要看您是属于哪个组。 对，其实基本上各区的这种公有产权房还是说白了就是先紧着 自己 本区 的 来， 对 吧？对对对， 嗯，你是通州户口的是吧？ 所以这也是像 通州上班的， 对，像那个西城东城。就经常这块户籍的居民无房的，大家很着急，因为自己本区肯定是没有地儿。 对， 一般肯定呢是等于说互相协商沟通，在其他区有这样的项目，但是其他区呢，可能他也要先保障自己本区的这个无房家庭， 嗯， 所以就导致今年整整一年过去了。还都没有这种东西城的这种公有产权房。 对对对，好，那我们下面再来说说这个项目的一个大体情况哈，因为刚才简单的说了一下、嗯、但是呢我们下不要说它的一些位置情况啊等等一些配套啊啊等等。嗯， 对，我觉得那个咱们这个大概说一下位置呢，其实如果你对这个项目感兴趣或者符合资格去实地考察一下，其实比咱们在这儿说呀应该说更好。这个通和家园呢就是位于这个通州区的这个台湖镇，咱们其实可以把地图打开啊，咱们从地图上看这个项目呢距离这个 CBD 大概就是16公里，然后呢大概就是直线距离16公里啊，可快速到达这个东五环、东六环、京津高速等多条这种城市主干道。然后呢距离地铁，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距离地铁亦庄线呢和即将开通的就是现在正在修的地铁17号线这个换乘站，就是亦庄线和17号线的换乘站，就是次渠这块，大概距离呢是1公里，反正稍微有点远，但是基本上其实 走走过去，或者骑个共享单车呀什么的，也是比较方便的。而且呢，周围其实现在已经配有多条的这种公交线路。然后未来呢，像这个连接新机场和首都机场的城际联络线呢，也应该从这块呢穿过。所以它大概位置呢，就是在这个北京的这个东南方向。然后咱们可以像，如果不太好找呢，就是沿着这个亦庄线，然后往下看，往下捋，大概是在次渠南站和次渠站，然后东南的这么一个位置。应该说呢，还是这个比较方便的吧。就是包括它的这个，你像如果你是在通州工作，包括你是在亦庄等等，或者包括你在这个东边，哪怕到东三环附近，基本上一个小时以内都能够到达了，应该说还是挺便利的。 那周边的比如说它的一些配套啊怎么样呢？ 就是咱们说刚才一个呢是这种交通上的配套，交通上就是像五环啊、京津高速、京哈高速、京沪通马路等等一些城市的主干道和次主干道。然后像公共交通呢，就是其实亦庄线虽然是现成的已经有的，但其实更值得期待的就是这个17号线。因为这个其实咱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亦庄线啊有点绕，因为它是在这个为了满足这个亦庄这个城区里头的，所以它设了很多站，这个路线呢也没有取直。而这个17号线呢，其实呢是一个截弯取直的这么一个过程，它直着呢就往这个城里方向就过去了。所以说坐这个17号线应该会比亦庄线大概到东三环附近省个20分钟是没什么问题的。除此之外呢，像这个比如说什么986、637、820路等等，应该说公交车呢也是挺多的。商业配套的话呢，像这块呢，因为跟就是磁渠呢这个附近，其实原先呢就是一片应该算是已经有点年头的这个老小区也挺多的，所以像包括这个永辉超市啊，像包括这个北边一点太和一号街区的也有很多商业街，像包括物美啊、金客隆啊、这个百发隆购物中心等等，就是其实咱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这个超市啊、购物中心啊，在这个地方都有。然后除此之外呢，像金融配套，这个其实就像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北京银行、农商行等等，在这周围也都有。然后还有呢，大家比较关注的这种医疗配套，像这个周边离得比较近的一些口腔医院呀、通州区的第三医院等等，像稍微远一些，其实也没有多远，像这个在亦庄的同仁医院，像这种三甲医院，其实在周边呢，应该说也都够得到。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教育配套。就针对这个孩子的教育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个项目呢周边呢紧邻这个景山学校的通州的这个校区，同时呢像次渠中学呀、台湖镇的中心小学等等也都在周边。然后另外呢，像从项目方那边传来消息说，这个其实那边还会再规划呢一所这个三甲的医院，当然现在可能还没有。然后另外呢，像这个项目自身的这个配套中呢，也会打造这种下沉的空间，像配置了图书馆呀、咖啡馆呀、健身馆等等，都在这个区域内。然后像其他的，像比如说环境，像周边有这种湿地公园啊、东石公园等等，应该说像遛弯啊什么的也都不错。 所以刚才我们也是把周边的一些交通的呀、商业的呀、包括医疗教育等都跟大家说了一下、 应该说这一片区域可能 它还是挺好的。 对，它往南一点啊、现在是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像就在这个项目北侧、西侧等等，其实是相对比较成熟的一片区域了。 我们这边来看一个7799的一个朋友，他说，哎呀，您说这三类我都不是啊，情况如下啊。第一，北京户籍，年龄34，单身，名下无任何房产。第二，在雄安工作，这个保险在河北，说以后到雄安工作的北京人可能会越来越多吧。你说我们算哪一类呢？首先，那您就应该属于那个， 看您的北京的 户籍在哪， 是在哪个区， 是吧？ 就比如像刚才我说的，因为像比如说我个人是西城区的，今年我也想申请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这种项目，但是它就没有的可选。 对， 所以说其实主要还看您的户籍。其实这里边确实就是刚才这个听众提问就凸显了一个比较尴尬的地儿，大概有不少人是这样。咱们就以这个项目举例子啊，其实像这个项目，这个通和家园，我知道有不少人关注它，大概是什么情况。它呢工作是在通州区没错，但是呢由于他的这个公司包括他的注册啊什么的， 他 是在城区， 对， 他的社保什么呢，比如可能是交在东西城，交在朝阳，像这样的呢其实你也是申请不了，因为你社保不在这个通州区，其实有这样的尴尬。 对， 这种就看看 你是跟就是公司沟通跟户籍走，或者是怎样，或者你就在你这个社保所上的这个地方。当然有些人说那我离我的工作的地址又远了，但只能说这样的现象呢确实挺多的一个存在吧， 是 也是没有办法。 它不是按照实际的 工作地点，对。但是像有些公司它确实有好几个办公地点，你要分在不同的区上社保也不是特别现实。 嗯，没错啊。所以就是这位朋友，您要看一下您是北京户籍但是是哪个区的， 对 吧？ 跟 如果比如说你要是朝阳的，或者是你要是什么海淀的， 对，您要是朝阳，您得赶紧。现在有一个管庄，有一个东坝的，都不错，两个项目。 对对对，所以还看您的户籍在哪儿。所以像您这种情况，估计只能跟户籍走了，因为您保险都没在。 对，不，但是不是现在都说这个？雄安新区那边是管住还是管什么吗？那个、 对啊，是不是应该在那边工作的朋友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比较好的政策？ 对，应该 是 有不错的政策，因为那边的房都是说是不能买卖，不能那什么嘛，都是让大家住嘛。 对，所以呢，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哈。包括这位朋友，您可以说说您是哪个区的，然后也可以给您找找看 看 北京这个区有没有一些合适的。 对，目前正在申请，反正目前正在申请的，看看有没有符合您要求的。 没错啊，大家可以继续发送过来。我们的公众号呢，您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另外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因为这个计划呢也是我们全年的一个活动哈，也就是帮老百姓别出现任何的一些装修的问题，全程的这种跟踪也好，或者说这个指导也好包括这个前期的一些建议意见也好等等都会有。所以呢，如果您有什么样的一些需求，需要我们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您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告诉我们啊就可以了。好，我们下面继续来看啊，这个比如说从综合的这种评价来看，这次通州推出的这个户型以及的这个位置情况，我们因为刚才说的比较详细哈，我们也算给大家这个定个案。 对对对，那个、 总结一下。 是这样，这个项目的，如果咱们这样，咱们先说一下这个户型。从户型来看啊，应该说可以说用非常好来形容。 嗯， 其实咱们可以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是广播节目， 我觉得可以拿一些户型举个例子。 对，咱们这是广播节目，可能不太好直观的给大家看。 没关系，可以给大家描述。 对，给大家描述一下。你像这个里头，我觉得相对比较主推的就是74平呢，我觉得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一共只有5套房。 嗯，那是别写。 对对对，像它的这个84到90平这种两居，和这个120平的三居啊，应该来说都不错。这个项目应该说它的这个规划呢，首先它是户户朝南的，而且呢咱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就是卫生间这一块，户户都是这种干湿分离的，而且 明厨明卫啊。 对，而且基本上大多数的户型都是这个明厨明卫，而且像卫生间有2个卫生间的，而且都是等于说是双明卫，非常不错了。 嗯， 然后除此之外呢，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浪费的空间都是比较方正，浪费空间也很少， 对，都很方正的，它不是说那种 对对对 就是有棱有角的什么 的。对，没错。你像基本上像这个项目，它的楼层都是21到25层那种高层的这种板楼组成的。 嗯， 然后呢， 南北通透。 对。然后6个不同的户型，主要呢就是这个两居和三居。然后呢，这个项目呢它是这种1梯4户，其实还可以。然后除此之外，就是其实咱们可以看啊，它基本上它的主卧、它的这个就是厅、就是起居室都是这个能够朝南的。 嗯， 所以说呢，应该说这个项目在这种政策性住房吧，咱们其实经常有时候会吐槽一些政策性住房，可能因为这个节约成本啊等等各方面的原因啊，户型不是特别理想。但是这个项目的这些户型呢，应该来说确实都是不错的。所以像我觉得像这种84平的户型，我觉得可以给大家那个主推一下。然后一个是呢，它面积相对小一些。其实84平，咱们如果用23000来算的话啊，基本上也是不到这个 200万吧， 200万就可以买的。 对， 而且呢，这种两居室，然后包括这个卫生间的这个干湿分离，而且我觉得卫生间挺大。其实我可能大家每个人关注的点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卫生间比较大，比较好用，也是一个挺重要的这么一个因素吧。 对，而且能储好多物。 对对对，而且这个像厨房基本上都是北厨房，其实北厨房

房源的信息啊，这些东西都是在这各大网站上。所以说呢，等于说不仅仅要这个管理这些这个房地产的这种经纪机构，同时呢，像这些就是咱们说白了所上的比较多的一些各个大的网站呢，也应该这个好好的规范一下。像这里边呢，其实呢，就是应该说像这些在网上那个发布的信息发布呢，要做到这个四个一致，可能有点拗口啊。这四个一致呢，一个是就是发布的这个房地产经纪机构的名称与营业执照上的名称一致，第二个呢是发布人的姓名与信息卡上的姓名要一致，第三个呢是信息卡上的房地产经纪机构的名称与营业执照上的名称要一致，最后呢就是扫描信息卡上的二维码，经纪人员呢应处于从业状态，且信息呢与公示的内容是一致的。这四个一致呢，有哪个不一样的，应该说都是这个违规的。 所以就说大家其实在买房的时候还是得小心小心。 对于这个各大这种就是平台就这种网站来说呢，应该做到这个审核的义务肯定是要做好的。 是，反正我是个人一直不太喜欢就是这种大型，比如就买房这多好几百万的事儿哈，你在网上去做， 但是做一个信息的初步的筛查， 还是可以 的。 但是真真正正的我觉得还得 跑吧。 对，甭说买房了，就之前我们说装修的时候，就来买个家具我都希望大家能到实体店去看一下， 感受肯定不一样。 对，所以你说这个东西还是要眼见为实吧，好好的去看一下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还有一个多月呢，2018年就要过去了。哎，听一说这个我就觉得时间过得好快。 真的是啊。 对，还没有完成全年卖地计划的城市正在加紧冲刺哈。说1月26号，北京会有13宗土地出让，起拍价呢是295.19亿元，其中12宗的是宅地啊。 这个其实就是今天非常热闹。咱们就是不同的行业可能关注的点不一样，其实今天在北京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应该说今天热闹极了。为什么呢？其实就在此时此刻，应该说下午2点半开始，下午的地又开始拍了。像这个其实可以说两句，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像包括这个顺义啊、丰台什么白盆窑啊，包括大兴彩玉啊等等，其实已经拍出了7块地了。咱们提其中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啊，就是这个在这个昌平区沙河镇七里渠，大概就是这个在这个朱辛庄东南这个位置，有一个拿地的房企呢叫好未来，他就是其实之前的那个咱们都听过徐文思在这块拿了一块这个就是等于说自己这个办公自持的这么一个地块，跟前一段时间那个小米和华润联合拿的地呢应该说挨得不远。所以说呢，这个现在不仅仅是房企开始拿地，就这些各个企业呢其实也都开始拿地了。所以说大家如果关注这个拿地啊地块这个信息呢，可以在今天晚上呢可以看一看各大网站的这个新闻，应该所有地呢都拍出来了，现在此时此刻呢应该正在拍下午的地块呢。 好，我们来看第三条信息。上海的张先生呢最近很郁闷啊，他说他出售了一套房子，在这个 A 中介呢挂牌3个月无人问津，但是在 B 中介挂牌不久就迎来了好几波的这个看房者哈。不过这些看房者对于社区配套以及房屋的情况十分的挑剔，大谈这个什么房价太高啊等等。偶然中啊，张先生就发现这些看房者竟然都是由房产中介员工客串扮演的。 哎，对，这个其实就是当年这个很多不是有节目就所谓叫托嘛，其实这个就是托的， 就表示说我这儿还是有人的， 托的之一。对，这个就两个原因，一方面呢就是你看 A 中介说挂牌3个月无人问津，那么肯定在这个客户的心里就觉得哎，不行，这个中介他水平不行，或者这个能力不行，你看一个客户都没有。所以说呢，有一些这个相对小一点中介呢，他为了制造这种气氛，一方面呢是显示他的实力，我能约来的客户非常多，哎，我能带来看房的人非常多。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借此呢，因为想成交，那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东西可能越便宜，成交的这个概率就越大。所以说呢，这个有不少中介呢，用这种假谈的这种方式，不断的这种打击房主的这种心理预期，从而呢以较低的一个价格去锁定这个房源，然后呢，甚至呢，有些呢，可能就是锁定这个房源之后呢，这个去寻找这个 高的这个卖家下下家，等于说呢在取消之前的这个东西，然后重新呢进行这种房屋过户，这种纠纷呢应该说现在这个越来越多。所以说像今年这个前三季度受理的这种投诉中啊，就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的数据，像房屋中介类这种假冒啊这等等案例明显的增加。所以说像这种中介这种假谈，这种扰乱二手房市场的秩序呢，违反职业操守呢，应该说呢这个一经查实啊，监管部门应该予以重罚。但是这里边确实查实不太容易。那个像之前那个有的朋友说他去看房的时候啊，这个包括最后成交了，嘿，会发现办理过户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哎，怎么是之前这个看房的这个人啊等等，这种情况其实时有发生。就只能说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可能是促进销售啊促进这个成交的一个手段之一，但是确实呢这种情况呢应该说是违反职业操守的。同时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咱们就是卖房的这种人群嘛，就是房东嘛，房主来说呢，其实这个周边的一个价位呢咱们基本也知道。除此之外呢，其实像现在有不少这种大的中介啊，它可以提供这种什么呀，这个历史查询的这一个服务。你在这个他们的这些APP 上，或者呢您就直接到您所在的这周围这个门店，您就直接去，我想看一眼我这个小区最近的历史成交，包括租房也是啊，最近的历史这个租房的这么一个价位的一个情况，其实咱们心里大概就已经知道我这房能租多少或者能卖多少了，心里呢就已经有谱了。 嗯，好的，我们下面再来看下一条信息哈。二手房和限定房之争呢，正在北京楼市上演。想买房的预算已经这个有数据，就有个统计哈，说自2018年五月份以来，北京的二手房的套均成交总价一直在502万到510万之间徘徊。2018年的十月份呢，北京二手房的均价的这种成交的总价呢是502.7万，成交的均价是每平米61000，环比下降1%。而在新房市场当中呢，刚需呢可以考虑的往往是共有产权房和限定房。那限定房进入的这个门槛一般都在400万元以上，但这种房源呢这个供应量相应不大，总价呢500万左右的限定房呢可能才是新房市场的一个主流产品。 这事儿这样。今年上半年呢，北京的新房新增供应呢就已经说降到了历史的这个最低位了。但是所以这种大量的置业的需求呢就涌向这个二手房市场，总价区间在500万元左右的这种房源呢成为这市场交易的这个主力。不过像到下半年呢，这个限定房集中入市，抢走了这个不少这种原来想购买二手房的这种购房的人群。应该说那个我觉得就是还是按自己按需购买，就比如说就拿今天这个咱们的话题这个通和家园举例，其实它的交房时间是要到2021年的，咱们听起来18年底至少你还要需要等2年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二手房和新房呢肯定说是各有各的好处，不说别的，就从交房上，一个可能咱们买完立刻就可以搬家，另外一个呢买完要等上一段时间吧至少。但是呢新房肯定有它的一些优势，这二手房呢也不是说不好。所以说呢我觉得对于咱们购房者来说呢还是这个按需购买。所以说现在这个市场应该说就是已经一个非常理性这么一个阶段了，像新房有二手房，咱们按照自己比如说工作呀生活所在的位置所需要去的地方等等去综合这么考虑。而且呢现在这个因为就是说市场环境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无论是新房二手房呢这个咱们都可以不用那么着急，慢慢的这个好好的去挑一下，这个挑到自己最心仪的这个房源。 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条信息。近期呢工作在北京的王朝阳呢一直在纠结一件事儿，说要不要把这个湖南老家的宅基地上的房子呢进行翻盖。有数据显示说目前农村的空置的宅基地呢有3000万亩，相当于目前所有城市建成区的37%，比城市目前所有的住宅用地的总量其实还要多。 这个事儿其实你还别说，我在几年前啊就有过这么一个，就我个人啊有过这么一个小心思。大概是这样，就是其实像咱们就比如说就拿北京来说，很多人经常会去郊区，可能周末去度度假去玩会儿。其实像我们之前就在这个延庆，就是北京郊区啊，就租过这种农村的这种所谓宅基地，就这种院子。但是呢就是你是不能去买卖的，就是你比如说你要愿意去你可以去租赁，但是你不能买卖。但是其实像这类的 我觉得呢，应该就是允许这个一部分，这个拿出一小部分空置宅基地呢，可以转化成这种城市的居住用地。这样呢，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好。除此之外，其实咱们换个角度来说，其实像有一些这个郊区的别墅和他这个村里的宅基地，可能挨着离得都不远，就本来就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需求的。但是反正呢，这个我觉得一定要制定好这个相关的这些政策，就是别这个一波轰的统一都涌入市场啊，或者怎样的，还是要规范一下。然后这个政策如果真的要有这样的政策落实下来呢，肯定还是要比较慎重的。 嗯，没错。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房产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来我们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问题哈。刚才有朋友七七九九不是说他的那个户籍的那个 事，区 对对对、他跟我说，他们说的他是海淀区，然后呢这个所想问一下海淀区的一个情况。另外他说买河北房吗？说丈母娘不干呀。 嗯，我觉得这两个，一个是就是咱们分着说，先说一下海淀，就是反正目前在申购的这个两个房山的，两个这个朝阳的，还有就是加上今天啊，应该现在是五个了，这个共有产权房。然后海淀区呢，您就关注着这个相关的新闻，到时候因为海淀区不出意外，它肯定是在自己本区，而且估计它的位置就是海淀山后地区，比如说像可能到这个就是北清路沿线啊这些区域，估计不出意外，它新的房源共有产权房应该是在那块儿。您看看首先适不适合自己，然后包括您上班的地方可能在雄安啦，都离这边又很远。 嗯， 对。然后除此之外，像河北呢，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考虑的。像特别是您像这个，您在这个西南这个方向，包括像它的沿线，像涿州啊，这个高碑店啊等等，其实比如说在那边置业一个，也有很多大的开发商啊，咱们都不说本地的，然后在那边置业一套房之后呢，你像真的像去到北京半个小时时间，你像从涿州从高碑店等等半个小时就到北京西站了，其实也都是很方便的。所以像那些地方，您像您都就是搬迁到那边去工作了，说明就确实有不少的这个单位啊企业也都会搬过去，所以那边的人呢也是挺多的。所以在那边置业一套呢，作为一个就是一个就是备份似的吧，就不是肯定不是家庭的首套住房啊，我觉得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也是挺不错的。 嗯，因为他后来又说他是独生子女嘛，说将来可能孩子还是得在北京上学，所以您就可以看一下海淀的， 对，看 是吧， 我觉得就是看 先进房啊，共有产权房啊都可以看一看。 对，看您的资金，您要是说只有一套房的这个资金，那肯定还是得买北京 的。 对，如果您有一些闲置的，我觉得在您这个沿线完全没问题。 所以您可以把您的一些具体情况说一下，比如说您现在预算的多少，对吧？ 对， 然后呢另外一个，比如说您打算在什么地方比如相对来说会好一点，因为毕竟您就不能考虑上班了，太远了是吧。 对，是， 对， 这肯定这个听众肯定是就为了孩子上学，所以要在海淀置业。 对，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像您父母在哪儿，对吧，在哪个区， 对， 是不是也都可以一起考虑一下，因为毕竟以后除了孩子上学，养父母，这个赡养父母啊，其实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件事情。 没错，没错， 离得太远真的是不方便。 对、 啊、 非常不便。 包括比如说以后那个地方的医疗怎么样，对吧，父母这个岁数大了以后可能还得离医院近点啊。 对 啊，包括和孩子啊照顾啊等等啊，都是个问题。所以呢您可以把您的具体需求发送过来，我们再具体的给您看一下，对吧？ 好， 其他的朋友也是一样哈，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可以把您的电话、姓名、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装修的时间告诉我们。这边有花蘑菇是想问，请问这个共有产权房如果过了20年想卖的话，是否永远只还给只还给你当初的房款？ 他是不是有一个意思，就是首先这个共有产权房到时候你这个持有之后，你想就是比如说卖或者怎么着，你还得卖，就是有共有产权房这个资格的这个家庭或者个人，就是他跟商品房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毕竟啊，是吧，你这个拿到的产权不是100%，他跟商品房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另外他说是否永远只还给你当初的那个房款，就说你当时比如说你买了百分之买了多少钱的，是不是只还当时的，应该不是吧， 应该是要补齐那个就是这个差价的。 其实是这样，比如说就说咱们这项目它是这个你有这个60%的产权嘛，然后到时候就是如果你过了多少年之后，然后你要是卖给其他人，就是还是按60%，到时候那当时的这个市场的这么一个价格，就是它转不成这种就是普通的，就所谓咱们普通，就跟之前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去年前年有那种自助型商品房，那个是在到最后的时候，你可以是补完之后转成这种商品房，它这个还是不太一样。这个就是为了这种，就是所谓叫有房去住，不是去炒的吗？ 所以就是基本上可能还是，你只能卖给能买共有产权房的人。 对，就是这个房就是为了住， 就是为了住，而且它也不是说您随便，比如挂在什么大的中介网上就能去了。 对对对，它不一样， 它只有一个政府底下好像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平台。 对，一个平台。对， 这个 还好多年以后的事情呢，现在还等于说这一块的很多相关的细则还没有落实，因为等于说刚刚共有产权房才开始有。 没错。好的，另外东莞北京说，刚才你们说那个房型好啊，方正的房子好装修啊。 不，这 是精装吧？ 对对，共有产权房，你交来的房你 不能 你还不能动， 不能动。 对 对 对，什么样你就得，应该是5年的时间吧，好像是。你是不能动的， 不能动。对。然后蓝天大海说，现价商品房5年后卖的话，交给国家多少钱？它不是统一的呀。 不，限价房是这样，它这个限价房啊，其实咱们就可以理解成商品房，就是限房价、 竞地价嘛。 对，其实咱们就可以理解成它就是普通商品房，跟现在的普通商品房是一致的。而且其实像这些限价房，其实最大的特色就是等于说你知道这个房，就是等于说你看今天比如正在拍地，最大的特色就是在拍地的时候你就知道，哎，这房卖多少钱了。所以并不是说就是限制了这个购房者怎样，而是就等于说你像原来很多在市场不规范的时候，可能这块地比如说拍了4万块钱，你不知道它到时候是要卖6万、8万还是10万。但是现在呢，等于说比较公开透明，是这一块是它的这个特色和优势。 所以这种商品房的话，也就是一个条件，就是5年以内是不能上市的。 对 对。 5年之后呢，就按照商品房的这个来卖 就 好了。 对， 因为它你不是说跟国家分了这个产权了。 对，这个是你自己100%的产权。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应该先好好的了解一下不同房子的一个情 况。各种的这个房型确实也是挺多的。 挺多的。对对对，就比较晕是吧？ 对，没错。 你看刚才说的。今天我们说的是共有产权，共有 产权 说白了不就是和国家共有嘛？对， 对 吧？ 对， 这个你就知道。 按比例持有， 按比例持有。当然，这个呢不允许你自己私自卖啊，看到有一定的途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火的是限竞房。啊，限房价、竞地价、 限价房、限竞房，其实基本说的是一个事情， 对， 就是限定的这个售卖的。 但是它是商品房， 对， 5年以内是不能上市的，5年以后按商品上的来卖。 对，没错。 那之前呢，可能还有很多啊，什么经适房呀，或者是什么那个， 反正保障房、独身房各种，好像一说， 对， 就 挺多的。 确实这些政策可能隔一阵就有一个新的产品，包括像自住型商品房炒得很火， 现在不是没有了吗？ 就是转成这个，很多就转成共有产权房。 对对对，所以现在呢，那会儿时候还是可以。就上市的时候可以补交多少 对对对， 但是现在没有了，所以 很短暂嘛，它的生命周期。 所以大家记好，现在基本上就这两种吧， 对， 共有产权房和限竞房嘛， 对 对吧？好，大家呢这个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可能今天来不及再回答了。其实我们刚才在微信上也看到了一些朋友说，比如说像这个说这个房子2300060%产权4万一平，多么贵呀、什么的。 这个通货价那说一句，像这个 旁边的5万多， 我觉得还行，像旁边。比如说有万科的什么翡翠四季、台湖银河湾，基本上新房都5、6万了。然后像周围即使最破的二手房，什么华新园这样的小区，其实您可以看看，也差不多3万多，快4万了。所以说它作为一个新房来说，就是按您这个算法，4万一平的价格还可以了， 还可以了， 那个、 对对对， 就是你不能说我是抱着这个捡漏的心态。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明天我们会继续来说一说关于房产方面的事情，明天见。 找到底哪里有蓝天，随着轻轻的风轻轻的飘，历经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理想，只会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 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